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12集，曲。说话间，紫影跑来了。 王爷，查到了。 那些黑衣刺客的来历？ 西域来的。 西域哪里？ 就是西域。 众人都张大了嘴看着紫影，赵普落胳膊挽袖子都想抽他了。幸好这时候折影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张单子，将欠抽的紫影拽到一旁。 王爷，这些黑衣人什么族的都有，有西夏人，也有辽国人，还有很多小部族，杂鱼兵马。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群人啊？ 这帮人都是战乱遗孤，被人收养了之后作为兵马训练，这次是第一次来中原，他们自称来自鱼尾渡。 啊，鱼尾渡不是传说吗？ 据说鱼尾渡的具体地点就在日落沟。 日落沟，这玩意儿邪性有点意思。 赵普皱起眉头，紫影和折影都点头。 日落沟是什么地方？ 比鬼海还难搞的地方，出狼王堡一直往北走，翻过六座高坡，两条河，再过一片林子和一片沙漠，能看到一条山沟，山沟里面有石林，一望无际，地势极其复杂。西域人称之为日落沟，意思就是太阳从这儿掉下去都升不起来。 这么厉害？ 日落沟规模很浩大的，西域很多部族都认为那里是大地的尽头。 展昭知道白玉堂以前游历了多地，就问他： 你去过吗？ 没去到那么远过。 在哪儿啊？ 是不是死林那里？ 大片一望无际的石林的话，应该就是那附近吧。那地方能住人吗？连只鸟都飞不进。 死林？为什么无人能进啊？里面有奇观还是有什么？ 死林的确被称之为尽头，进去出不来，估计也并不只是因为会迷路，应该还是有别的什么秘密。 秘密？不是人为造成的？ 那个地方啊，是天然形成的，没人有能力去创造那样的一个陷阱。我们以前跟妖王途经过那里。 妖王说过，那种地方就属于神迹，这世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自大的蠢货，以为自己可以战胜一切，可这些人的结局就是通过牺牲无数的性命来学会一个简单的道理。 什么道理啊？ 人要懂得敬畏，无论你是敬畏山川、敬畏神明，还是敬畏苍生、敬畏律法，总之你得有一条可以拴住自己的绳索，不然的话总会跑到尽头摔下深渊呢。 尽头？ 展昭突然伸手拿起那张乐谱，轻轻摸着下巴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皱眉。 哎，我是不是在哪儿听过这个曲子呢？ 这曲子那么特别，如果听过不会忘记的吧？ 好像真的是听过，在哪儿呢？ 展昭歪着头，皱着眉，使劲想。与此同时，别院的书房里，包夫人看着揉着眉心轻轻敲着桌面的包大人。包大人此时也是一脸的纠结。 本府肯定是在哪儿听过这曲子，哎，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？ 自从那晚听殷侯弹奏完这份琴谱之后，展昭和包大人就做了点病。他们都觉得曾经在哪儿听过这首曲子，可奇怪的是怎么都想不起来。若说天尊有这反应大家都能理解，反正他也糊涂惯了，可展昭和包大人都不是糊涂人。展昭是武人，对乐曲不太上心也是能理解，但连包大人都想不起来，那就有些奇怪了。白玉堂等人帮忙分析了一下，首先展昭觉得听过，但白玉堂却没有，表示是在白玉堂不在的情况下听到的。而展昭来到开封府跟随包大人也就这么几年时间，也就是说是在近几年听到的。 白糖和展昭没事总在一起，两人分开的情况除了最开始不认识之外，最常见的就是展昭进宫的时候。简单点说，这首曲子是展昭和包大人单独在某处听到过，皇宫的可能性很大，可是赵普和庞玉也经常进宫，都没听过。而至于另一种情况，就是大唐审案，那里人更多，再说了，谁会在审案的时候弹曲子？这天清早，欧阳来跟展昭说，那天辽国驿馆着火是人为纵火，让他有空去看一眼，寿宴将近了，别出什么乱子。展昭就跟白玉堂一起出了开封府。五爷见展昭皱着眉头，抱着胳膊边走边纠结，连路两边的摊贩都能看出展大人心事重重。 这样想不起来的吧？ 展昭也很无奈，挠挠头，觉得好闹心。 不如说点别的，转移一下。 转移一下？ 我师父呢，也经常忘事，硬逼他想是想不起来的。带他去干点别的，或者索性换个话题，他倒是能突然想起来。 展昭觉得这方面白玉堂应该是很有经验的，就问他。 那聊点什么？驿馆纵火？ 也不能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。既然说的是曲子，不如聊聊琴。 我又不是很懂。 殷侯的琴艺惊人，可是从来没听人说起过，我师父也没提起过。无垢琴在他那里吗？ 展昭回头看了看身后，又看了看左右，凑到白玉堂耳边。 我外公很久没弹琴了，关于无垢琴还有他琴艺的事情，我都是听黑水婆婆说的。 很久没弹琴是多久啊？ 100年吧。 展昭背着手放松了一下，晃晃悠悠跟白玉堂边走边聊。 妖王死的时候，外公将无垢琴处理掉了。 怎么处理啊？ 具体藏哪儿了婆婆也不知道，这个世上只有我外公自己知道。 那琴真的能给人带来不幸？ 谁知道呢。可是王朝要覆灭的话，终归会覆灭，有没有这张琴有什么关系？如果非要这么说的话，那些个历经千年的至宝不都是经过了朝代轮替，一样都不详。 确实。那除了昨晚，你听过外公抚琴吗？ 展昭似乎想起了一些往事，笑了笑点头。 小的时候有过。 小时候？ 现在想想，我只是做梦而已，因为感觉弹琴的外公非常年轻的样子，小的时候分不清楚是现实还是梦境，第二天早晨醒过来呢，就会缠着外公再弹一遍，外公就拿着筷子轻轻地敲茶杯给我听。 说到这里，展昭突然站住了，白玉堂看他。 猫。 啊，我想起来了。 想起什么？ 白玉堂还没闹明白，展昭拉住他就跑，而且跑的还是反方向，而并非辽国驿馆。白玉堂被展昭拽回了开封府，直冲包大人的书房。而此时包大人刚刚上朝回来，太师也跟着他一起过来了。说起来，今天包大人一天都心不在焉的，都没心情跟太师吵架了，太师反而有些不习惯了。连皇上都好奇，满朝文武就见包大人皱着眉头，脸比平时还要黑，这是跟媳妇闹别扭了？包眼闯祸了？不能啊，谁都知道包大人家里妻贤子孝，为了案子，但也甚少见包大人这么纠结呀。太师跟着包大人溜达进书房，便自来熟的跟捧着茶进来的陈心儿要厨房大娘做的糕点吃，边问包大人： 我说黑子，你干嘛呢？ 包大人嫌弃脸看着太师，对他摆摆手，那意思今天烦着呢，没心思跟你闹。太师更好奇了。包大人在书架前翻以前的卷宗，查看案件记录，想着能不能记起来在哪儿听过那曲子。 昨晚上他后来跑到院子里一问，发现展昭跟他一样也听过，但是想不起来了，于是大人就更确定自己的确是听到过。说来也有趣儿，包大人从小到大记忆超群，他还真是没碰到过什么事情是死活想不起来的，这也算头一遭，那个闹心。陈星和月牙儿端了糕点和水果进来招呼太师，太师拿着块糕好奇问陈修， 这是咋的了？ 大人和展大人昨儿听了个曲子，怎么都想不起来曾经在哪儿听过了。 哦，黑子，你还有记不起来的时候？ 太师也觉得新鲜。包大人看了他一眼，想着要不要请阴侯再抚一下琴，没准太师也听过。 大人， 正想着，就见展昭拉着白玉堂兴冲冲跑了进来。包大人一挑眉，庞太师在一旁端着杯子感慨：“ 啊，年轻就是好啊！瞧瞧展昭这活蹦乱跳的。” 展昭到了包大人书桌前，左右看了一下，伸手拿起了一根毛笔。包大人有些不解地看他，展昭用笔杆轻轻地敲了几下一旁的茶杯。茶杯发出了当当几声响，就见包大人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啪一声合起了书，动静吓得正纳闷的太师一蹦：“ 哎，伯父想起来了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